冲动，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冲动都没有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让人想不想都失落。 情感 我内心真正的想法，不怪他们如何

地方，可不要随意的长发。冬天最容易烫伤，因为太缺乏温暖，太需要阳光。失恋的人最怕谈情感，因为爱给人希望，又让人心伤。 这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小美江美琪的《缓慢的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起了雨，你打来电话说醉在别人的家里，虽然我有勇气不再想你，寂寞习惯爬进心里，第六种感觉手抵不上你一个借口，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Feel so bad all day, all day and night. Need you here.加点幸福，怎会到今天就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对爱总有不同的理解，守着我们快要失去的感觉，没想到心痛席卷了世界，第六种感觉想放手，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防守抵不上你一个借口，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幸福，怎回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找到传说中的湖

相信你有感觉就开始说我爱你。